第三集。吃完饭，孟昭把喝醉了的孟祥宇搀扶到卧室里。刚走出卧室门，孟昭的手机就响起来，是陆时琛的消息。 我在楼下。 小刀啊，你怎么回去啊？你喝了酒，让你妹妹送你吧。 啊，不用，我朋友来接我。 孟昭说完，跟宋宁和孟若书打了一个招呼，离开了舅舅的家。楼下灯光昏暗，但是孟昭一下楼就一眼看见了等在楼前的陆时琛。 怎么了孟昭，心情不好？ 刚刚跟我舅提我妈的死，这么大年纪的人了，哭得像个孩子似的。哎呀，哭得我心里也挺难受的。 两个人缓步往小区门口的方向走。 这就是你在那天发布会上所说的羁绊吗？ 是啊，一个人就算死了，在这个世界上也还是会有羁绊存在。 那我们之间也有羁绊存在吗？ 你说呢？你可是改变了我命运的人。对了，你不是对情绪不敏感吗？但为什么每次我心情不好，你好像都能立刻察觉出来？ 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因为你说的羁绊吧。 第二天一早，孟昭来到警局，他问周奇阳：“ 小周，徐局在吗？”“ 在呢，刚到，我瞅见了。” 孟昭去了徐局的办公室。徐局问他 什么事儿。 徐局，暗龙的事基本上都处理完了。 哦，处理完了？你确定？ 孟昭刚才的那句话本来就是虚晃一枪，听到徐局的话，他笑了笑说：“ 我就说嘛，您肯定能看出来，这案子根本就没这么简单。” 哼，少拍马屁，说说吧。 能一步步将案件引导到现在的局面，这个人不简单。暗龙案虽然破了，但周衍和吴嘉义的死亡疑点实在是太多。从一开始的周衍案和后来的暗龙案，都有人在为我们匿名提供信息，似乎从一开始周衍案的发生就是为了把吴氏父子置于死地。吴氏父子作恶多端是真的，但幕后推手在这个过程中也接连谋害数条人命。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必须将这个人找出来。 谁有嫌疑？ 嫌疑人应该和吴嘉义有仇。近些年吴嘉义谋害的人不少，他们的亲属恋人都有作案的可能，所以需要逐一排查。比如我们目前接触过的受害人亲属，第一个是祝瑞，他母亲祝文秀被害，家产又被吴嘉义霸占，从他的对话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吴嘉义有非常强烈的恨意，嫌疑很大。 就他一个？ 目前应该就他一个。 就没有第二个？ 第二个人？ 孟昭说了几个字之后停了下来，他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了几张照片放在一起的母亲的那本笔记本，那是孟昭最不愿意深想的一种情况。见孟昭欲言又止，徐局沉声道：“ 你不要因为情感而迷失理性了。先去调查祝瑞，同时排查其他受害者家属，杀手还没有落网，你出门时一定要小心点。” 我知道。 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随之是任斌的声音：“ 徐局，我过来送资料了。”“ 啊，进来吧。”“你也回去吧，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汇报。” 从徐局办公室出来，孟昭的心情莫名地变得有些烦闷。他闭上眼睛， 开始梳理一连串的案件。 这一切的起点都是周衍案，这个局是从赵云华误杀周衍就开始布下的，所以最初对周衍实施二次行凶的那个人可能就是幕后推手，或者说是幕后推手的人。为什么被杀的是周衍呢？仅仅是因为他与赵云华的关系，借赵云华翻出赵同案，然后引向吴为寒，再带出吴家印，逻辑上说得通。但是周衍家中被粉刷的那面墙又隐藏着什么呢？如果周衍只是一个无端受害的局外人，那幕后推手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？不对，好像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，周衍到底是谁？他与吴家义是否有着直接的联系？ 孟昭开始登录公安的户籍系统，查询周衍的身份。在周衍的各类信息之中，孟昭的目光落到了其中的一行。 曾用名陈衍，周衍的生父在他小时候去世，母亲带着他改嫁后，他便跟随继父改姓周。几年之后母亲也病逝了，自那之后他就跟着继父一家生活。这是周衍继父之前提供的信息。陈衍，周衍的生父姓陈，他的生父名字叫陈玉，周衍的生父居然是陈玉，当年妈妈调查的那个死亡的农民工。 孟昭几乎被震了一下，当时周衍案发生之后，他也了解过周衍的家庭情况，但是考虑到周衍的生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他根本就没想过这件事儿会跟周衍被杀有什么关系。陈玉这两个字儿的出现让孟昭无比的震惊，因为陈衍这个名字冥冥之中似乎把所有重要的线索都连结了起来。孟昭拿出手机翻到通话记录，他刚想拨通电话，手指却停留在了半空，他的心中有一些异样的难受。就在这时，老胡的电话打过来了。 喂，胡叔。 啊，小孟啊，那辆悍马我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，也跟其他悍马对比过，有个零件很诡异，不是原厂配件，照片啊我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，你看看啊。 电脑的右下角聊天软件开始闪动，孟昭点开一看，图片上是一个烟头大小的长条零件，像是一个电阻装置。 这个零件有什么作用？ 这零件啊，被安装在方向盘传导的线路那里，应该是能让方向盘暂时失控。 孟昭脑中出现悍马直直撞向石壁的那一幕。 果然，吴嘉义当时并非不想转弯，而是方向盘彻底失控。 挂断电话，孟昭抬高了音量： 小周。 哎，来了，赵哥， 把吴嘉义驾驶那辆黑色悍马所有相关监控视频都找过来，他经过哪儿，在哪停过，一个不漏的都挖出来，要尽快。 啊，是。 周奇阳走了之后，孟昭又把程运叫过来了。 程运， 哎，来了，赵哥，有啥任务啊？ 把朱瑞叫过来，有事要问他。 是。 把任务交代给周奇阳和程运之后，孟昭再一次的在脑中梳理接下来的审讯方向。 既然周衍是陈玉的儿子，那这案子极有可能和当年那起民工讨薪案有着直接关联，必须得先尝试把当年的事情问清。 就在这时，手机又震了，是陆时琛发过来的消息。聊天框内，陆时琛发来了一连串的数字。 这是 IP 地址。 孟昭刚要回消息，陆时琛又发过来一条。 已经查到了最初给陆阳公众号提供新闻的境外邮件 IP 地址。 有了 IP 地址，就意味着可以确认邮件发送者的实际地址。 孟昭立刻给陆时琛打电话。 刚查到的。 嗯，刚从国外接到的消息，还有自称是暗龙受害者的 IP 地址也查到了，两个 IP 地址高度相似，都是来自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。 亚特兰大， 也就是朱瑞长期居住的地方。 两次给卢阳提供消息的人都是朱瑞， 因为没有办法做到精准定位，只能说很有可能是朱瑞。 那条提示我成绩单的短信呢？ 这个不知道，涉及到电信的信息太难查了，可能查不到了。 陆时琛提供的这消息直接拉满了朱瑞的嫌疑，难道说 祝瑞就是那个策划了一切的幕后推手。 联想到祝瑞在吴嘉义死前突然出现，以及他对吴嘉义那种咬牙切齿的恨意，孟昭开始严肃地思考着这个可能性。 哎，把饭吃什么啊？ 啊！因为一心沉浸在案子里，孟昭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。 本来这么严肃，怎么突然聊起吃饭？这难道是刚查到了重要的信息在向我邀功吗？门口那家蟹黄小馄饨你不是挺喜欢的吗？吃那个。嗯。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是程韵。 赵哥，我把祝瑞带过来了，就在门外。 好，我去审祝瑞了，你到市局了直接来找我。 好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